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是汪冰。 今天呢，我们来选读一封11月25号收到的来信。之所以说这是一封来信啊，我觉得这比小纸条要长一些。他说，哥哥姐姐你们好，听节目已经一年多了，很感谢你们温暖的声音对我的陪伴，让我感觉有力量了起来。接下来我说的可能有些絮叨，也有些矫情，不敢说给别人听，也只有树洞能接纳我的这份不太上台面的小情绪吧。我现在在外地读研究生，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但对环境的适应还算顺利，也顺利跟我的室友之一成为了我认为的比较要好的朋友。一开始他懒懒散散的，起床也起不来，饭也让我来带，虽然麻烦，但我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一是感觉我帮到了他，二是让我默默的觉得我自己比他优秀。但最近他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方向的比赛，让我感觉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不但能改程序改到凌晨三四点，也能按时起床，而且他写的程序效果也特别好。而我也报名参加了那个比赛，但因为觉得截止时间还早，而且也是因为懒，到现在还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这让我感觉我被他远远的超越了。而且在他面对困难时那种不怕困难不服输的劲头和勤奋，更是让我觉得望尘莫及。当然也可能是我在脑子里对这一系列的过程进行了润色与夸张，他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厉害，我只是找个借口让自己陷入自卑中，顾影自怜而已吧。我之前在一档脱口秀节目里听到台上的演员说，人呢总是希望自己的好朋友好，但又不希望他比我好，简直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听了之后对我说，你别总是只看到别人比你强的地方，你身上有比别人强的地方。但是一旦陷入了那种比较的心理中，总会不由得觉得我的那些长处没有什么意义，而等待着别人的却是无比光明的未来。我会慢慢追不上跟他的差距，这让我难过极了。可能是因为初高中的时候，我总是朋友圈里成绩最优秀的那一个，还擅长一门小语种。我得承认，当时的我总会隐隐地带着一种优越感。所以，当现在，当我比不上我在外地最好的朋友时，我也会觉得他也会像当年的我一样，对我带着一种优越感。这让我更想哭了。唉，我也是够双标的，可以那么对别人，却不能让别人那么对自己。哥哥姐姐，我该怎么办呢？听了之前的节目，我想我已经可以努力做到不苛责自己了，但这种联想和自卑以及比较所带来的落差，我该怎样才能平静接受呢？在跟比我优秀的人做朋友的时候，我该怎么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呢？那些比我优秀的人在跟我做朋友的时候，是也一样带着优越感吗？这算是在嘲笑我吗？这样的人是坏人吗？补充，我今年23岁，第一次离开父母，一个人去外地生活。如果是本科的时候，我还可以经常回家，这样我就看不到别人比我优秀的部分了，也是我不敢看。现在来到了外地，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室友说，我就像是在蜜罐子和保护伞下长大的孩子，确实如此啊。唉，好想快快成熟起来。又想了想，感觉我害怕的可能是没有办法再以优越者的姿态对待别人了吧，甚至要一直待在别人的阴影下了。我好想改变这样的我呀，好想改变这样的喜欢居高临下的我呀。他在后面提了很多补充和问题，但是说句实在话，读完这封信以后，我并没有感觉到他自己所问的那些问题是出现在他生活中他此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我反而从信中的字里行间啊，看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待会儿再和这位朋友分享。现在先问问汪冰老师啊，看他的这封来信，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已经在心里、在脑子里给这位写信的题主 画了一幅像呢？ 我觉得我在心中感觉到这位朋友啊，在额头上印着两个字叫孤独。我想如果人在人际关系当中永远想要打败别人，或者总觉得别人想要打败自己或者蔑视自己的话，应该是无比孤单的吧，因为他永远没有办法和别人进行真正的真诚的交流。当然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位朋友把自己内心不能和别人倾吐的心声都倾吐了给了我们。但是我觉得到外地读研究生，第一次离开父母啊，经历的这些动荡，我们先从积极的角度理解，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机，让你离开了同学眼中说到的这个蜜罐或者温室，而是来到了独自面对世界、独自面对人生的阶段。每一次成长的前面往往都是迷惘和动荡，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许你可以积极的理解，现在你又有了第二次成长的机会。 对，但他好像没有把这当成一个成长的机会。我记得刚才我们在探讨这张纸条的题主是男生还是女生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两个人其实都以为这是一个女孩子给我们来信，因为我们收到的信呢也是女孩子比较多一些。但是后来我们经过分析，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男生。那如果是男生的话，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周围的男生恨不得在中学的时候就逃开父母的打引号的那个魔爪，就是逃开父母的势力范围啊，他们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一位题主，他直到上了研究生才离开家，他没有一种好像金丝雀飞离笼子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反而倒有一种落差和失落感，这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想问问汪冰老师，对于一个22、23岁的男生来说，离开家以后他为什么会有一种惶恐呢，而没有觉得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呢？ 如果一个人出门发现所有人都是自己的镜子，而且可能还是哈哈镜，照见的都是自己不想看到的样貌的话，那应该他绝对不愿意出门，因为每次出门都是对自己一种提醒，原来我长得并不如自己想的那么好。那我想这位朋友为什么回家呢？这位朋友在信中也提到，本科的时候还可以经常回家，这样自己就看不到别人比我优秀的部分了，或者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我不如别人的部分。所以家可能是一个安全岛，父母可能也给了我们这位朋友很多慰藉，毕竟从小到大，一直他都是朋友圈里别人家的孩子。 那可能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因为他刚才在来信当中说啊，他从初中到高中，可能一直是那个特别优秀的人。那如果一个人始终是他所处的这个小环境当中最优秀的人，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他并没有进入一个更大的圈子，或者说他并没有在向外向上啊，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遇到更多的那些更有力量的人。但现在当你感觉到周围呢也有一些和你一样有竞争力的人，甚至于有可能有实力去超越你的人的时候，这不正好说明你已经来到了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一个群体当中吗？这本身其实是一件值得让你自己觉得开心和受到鼓舞的事情，但你自己并没有这样想，所以呢，是不是我们这位朋友更多的时候都容易从消极的一方面去理解问题？如果说你周围都是一些强手的话，那岂不是说明你自己本身也差不到哪儿去吗？只要你和他们啊之间保持的这个距离不至于被落得特别特别远的话啊，那就说明你们始终处在一个方阵当中，这是就学习方面来说。但是呢，如果说就对生活当中的这个某一目标的热情来说，我觉得你的室友可能确实找到了他真正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这样废寝忘食。之前他的状态你也看到了啊，连起床也懒得起，买饭也懒得买，这就说明他有点吊儿郎当的提不起兴致来。然而一旦有能提起兴致的东西，他马上就投入其中。如果你对比赛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高的兴致的话，这不是说明你懒或者不懒，或者你能力强还是弱，我觉得这更加说明可能这件事情不是触发你兴趣的那件事情，它没有让你能够把全部的注意力投注在其中。这当然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同样的事情感兴趣，所以在你急着把自己和别人放到天平上去称量，看看谁更重谁更轻啊，差多少个砝码的距离之前，你能不能先好好的尊重一下自己，要了解一下自己， 你到底对什么感兴趣，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唤醒你内心的热情，是像参加人工智能比赛这件事情对你的室友来说是同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能点燃你的事情。我好像一封信读下来啊，就觉得这个23岁的男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生活当中被某件事情点燃过，所以呢他只是平静的啊，或者说有一点失落的去和周围的人比较，有的时候是带有优越感的，只是在比较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已，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投入生活。问问王冰老师。 你刚才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我从外地来北京上学的时候，好像在大学前一个月的新生适应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位朋友的感受，就是周围都是强手如林哈，都是考得非常高分的同学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的地方，所以当时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之前认为的那么厉害。但是就像刚才思佳说的，我们能够进入这样一个赛场，如果真有这场比赛的话，那从某个角度已经应该觉得自己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就，而且当看到这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优势的时候，你应该觉得兴奋，因为你突然有了新的参照物和参照对象。我们不一定成为他们，但是你的视野和眼界肯定是变宽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去发现别人强在哪里。刚才思佳分析的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方这种在你眼中不怕困难不服输的劲头和勤奋，看上去让你望尘莫及，但是我想你看到的他和实际的他有点区别。这个区别并不是你所谓的润色和夸张，而是你没看到他内心的心理动机。你觉得他是靠意志力战胜了自己的懒惰，但是刚才思佳说到了问题的核心，就是他只是允许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和实现。那我在想，你为什么会如此解读对方的行为？比如说对方的这种勤奋和努力，那是因为你可能觉得做一件事情，如果面对困难能保持那样的状态，一定是靠意志力吧。所以是不是就回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问题，如果你对很多事情能够坚持，能够去做，全靠勉强和为难自己，那你一定相当崇拜你周围的这些人。但是但凡你做一件事情是发自内心的热爱，甚至当别人阻挡你都要克服任何困难去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对方原来靠的不是意志力，可能停下来才真的需要意志力。 所以我其实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位朋友能够生活得更快乐一点。刚才汪冰老师说读完这封信发现他很孤独，我是发现他把自己限制在了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比如说原来上大学的时候，那就是校园和家，如果在学校觉得周边的有什么人啊，有什么目标出现，这种比较给他带来不适的话，那就逃回家里面去。现在呢是在外地上学，没地方可逃了。怎么没有地方呢？我们所生活的任何地方都有辽阔的世界和大自然呢。有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的让你意识到你生活的每一天都有快乐的所在？有没有每天发现一些美好的事物而带给你一些新奇的体验？这么年轻的时候怎么感觉你除了去和别人比较，或者除了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啊，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个年轻人，竟然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其他的所有的乐趣吗？今天呢就特别想要和你分享一本书啊，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本书是否适合你，这是我和汪冰老师都读过的一本用非常短的时间就能读完的书，《惊奇之心》。这是一本非常动人的自然小品集，是美国著名女作家雷切尔·卡森的遗作。我们都知道她是《寂静的春天》的作者。除了视觉之外，其他感官也是获得快乐和发现事物的途径，他们为我们储存起记忆和印象。罗杰和我清早外出，感受到了从屋舍的烟囱里冒出来的木柴烟清新而干净的气味。漫步到海边，我们闻到了退潮时的气味，许多不同的气味，它们不可思议地唤起了记忆，使人想起了海藻、鱼群以及其他形状和习性都十分怪异的生物，想起了潮水按自己的规律涨涨落落，想起了露出海面的沙丘和岩石上晒出的盐霜。我希望罗杰今后也会像我今天这样，在久别后回到海边， 鼻子一呼吸到这气味，就能感受到涌上心头的记忆中的快乐。在一切感官感觉中，最具有唤起记忆的力量就是嗅觉，我们却很少使用它，真是太可惜了。听觉或许会带来更大的愉悦，但是需要有意识地去培养。我总是听见人们对我说，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黄鹤森东的鸣叫，虽然我知道每年春天他们的后院中都会响起这种鸟银铃般的鸣啭。我相信通过启发和实力，能够帮助孩子们听到他们周围存在的许多声音。请拿出点时间去倾听，并谈论一下大地的声音以及它们的含义，比如威严的雷声、风声、海浪声或溪水流淌的声音，还有那些动物的声音。所有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应该有机会听到春天黎明时的百鸟齐鸣。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一次专门计划好的早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到外面去。最早的鸟声是在天亮前听到的，很容易辨别出这些最早的孤独的歌者，也许几只北美红雀正在发出它们清亮的、越来越高亢的哨声，就像有人在唤狗。然后是白喉鹰的歌声，清纯飘渺，带着记忆中的快乐所具有的梦幻色彩。远处一片树林里，三声夜莺在继续着它单调的夜曲，持续有规律的声音似乎更多是感觉到而不是听到的。知更鸟、歌冬、歌雀、松鸦、绿鹃纷纷加入进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知更鸟的加入，合唱的音量越来越大，知更鸟投入了自己特有的狂热节奏，很快就成为这支混音乐曲的主旋律。在这首黎明的大合唱里，你听到了生命本身的悸动，还有其他有生命的音乐。我已经答应罗杰，等到秋天我们要带着手电到我们的花园里去寻找那些在草丛、灌木丛和花床中拉小提琴的昆虫。从仲夏开始，昆虫管弦乐队的声音夜夜响起颤动，直到秋末，寒夜使得这些小小演奏家们僵直麻木，终于最后的一个音符也在漫长的寒冷中沉寂下去了。在手电光下用一个小时去找出这些小小演奏家，是每个孩子都会喜欢的令人激动的经历，这会使他感到黑夜的神秘和美，得知黑夜中有着多少警惕的眼睛和小小的等待中的身影，是多么充满勃勃生机啊。黑夜也是适合倾听其他声音的时候，如候鸟匆匆在春天北飞、秋天南飞时的叫声。在十月一个静谧而几乎无风的夜晚，带着孩子到外面去，找个远离车辆行驶声的安静地方，然后一动不动地站着倾听，将你的意识投向头顶上黑暗的天穹，不久你的耳朵就会察觉到阵阵微弱的声音，尖尖的叽叽声、含混的嘶嘶声和呼唤的鸣叫声，这些是迁徙的候鸟发出的声音，显然它们正用呼鸣与散布在天空中的同类保持联系。听到这些呼鸣声，我的心头总会涌现各种纷杂的情感，感受到相隔遥远的孤独，同情地想起那些被超越意志的力量所控制和引导的小生命，以及对于迄今人类尚未能找到解释的他们对于路线和方向的准确直觉的惊叹。舒舒服服地坐好，将望远镜对准月亮，保留和强化这种敬畏以及惊奇感，承认某些事物超越了人类存在的感知和界限，这有什么价值？对自然界的探索仅仅是一种愉快地度过童年欢愉时光的方式，还是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我相信其中具有更深刻、更持久以及更重要的意义，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普通民众，那些生活于地球之美和神秘之中的人永远不会孤单或对生活感到厌倦，无论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烦恼或忧虑，他们总能找到途径获得内心满足，重新振奋起生活的激情。其实乍一听好像说的这些和我们这位朋友如何去对待跟自己的朋友之间的比较和落差没有关系，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学会知道自己，如果你能够学会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辽阔的世界当中，那么你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将不会成为你的困扰，甚至于其他的很多问题都不再会打扰你继续生活的乐观和勇气。 问问汪冰老师，你觉得这些对我们的这位朋友会有帮助吗？感觉他好像只是觉得宿舍、食堂、自己的学习和别人排名的比较才是他更关心的。 嗯，也许在校园生活当中，我们的世界就显得有些狭小。但是我想听完了书中的内容，你应该知道你所身处的校园和宿舍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限制，更重要的限制可能是你的眼光、你的关注。我相信你是个很敏锐的人，但是你把敏锐用在了观察周围的人在哪些方面好像比你更优秀或者更卓越上。但是这样敏锐的感官是不是可以投注到更广阔的天地呢？刚才书里讲到了能够体验到地球之美的人不会觉得孤单，那我想这种地球之美就是存在之美，就是生命之美。其实说到生命之美，我特别关心我们的题主，你有没有感受到你自己的美好？这种美好是不依赖于与他人的比较的，不是因为你超过了谁才美，只是因为你活着，你在呼吸着，你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你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本身的美。说完这些，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哈，但是我在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点像个空心人？当别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愿景去追逐的时候，你总是参照别人来设定自己的路线。但是就像刚才书中所说到的内容，大自然的万物都顺遂了自己的天命，所以我希望你也利用你的动荡和迷茫，重新去寻找一个答案，就是我是谁，我的美好在哪里？如果不依赖于他人的比较，他们又是什么？ 难道你到一个新的城市去生活，只是说环境适应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你不能回家了吗？你难道不能重新探索一下，用你的惊奇之心来发现一下这一切一个新的开始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吗？好啦，希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对你能够有所启发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古壁峭立，峰林叠翠，马鞍河穿村而过。这座两山环抱的村落，有着一段壮怀慷慨的红色历史。2020年8月26日上午，房山区石渡镇马鞍村南岭阻击站遗址附近抗日烈士纪念碑修建工程

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当中啊，回答了一张小纸条。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因为读研究生而离开了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离开了父母来生活的人。他感觉到自己可能和从前相比，对周围的人呢，没有那么大的优越感了，所以呢，他好像陷入了一种惶恐当中啊，特别是和自己的好朋友的比较，让他觉得有一点沮丧，不知道在未来自己是不是还能在和别人的比较当中获得优势，如果不能的话，那是否会被别人看不起？因为在之前他一直是在和别人的比较当中自认为是处于优势的那一个。但是我就在想啊，别人是否也会这样去认同呢？虽然他自己觉得啊，自己可能是在某些学习成绩啊，或者在其他方面呢，是优于其他人的啊，就是其他人家长当中所谓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如果其他的那些小朋友，他周围的那些伙伴们，有自己生活当中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大概没有人会把这么多的精力花在去注意别人比自己好或别人比自己差这上面吧，是不是只有他才会如此关心这个问题呢？来问王冰老师。 嗯，我也注意到我们的题主就说到了，难道我这一生都要待在别人的阴影下了吗？我想那些人可能都不太注意自己的阴影下究竟有谁，那可能是我们才会觉得别人的阴影重要，我把他们放在了太重要的位置。我们应该尊重别人，但是是不是一下子就要把自己放到别人的阴影底下，这个不是由对方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当你的生活当中永远都是别人和他们阴影的时候，我想你的体验就是两极的。有的时候在别人阴影之下，有的时候又觉得志得意满，因为别人好像活在你的阴影之下。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阴影可能还是你对你自己的认知，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太多我我我，可是这些我我我又不是真正踏实的扎根于你究竟是谁，你生命中的热情在哪里，以及你真正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基于他人的比较，而是当你去做的时候，去发挥的时候，去成全自己的时候，你就感受了力量，而且忘记了与他人比较。我记得三念的那个书里讲到了自然界的很多声响啊，当我们在自然界进入一种审美的愉悦体验的时候，很少会想下一秒的风景会不会比这一秒好，或者明天的落日是不是比今天的更让人觉得想要落泪，因为当你投入其中的时候，比较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嗯，说实话，我其实对这个经常像这位朋友在写信当中说到的这种顾影自怜的这个朋友，常常会觉得不可理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此刻在发生着，而在你的世界里居然通通都将他们屏蔽掉了，你筑起了一个玻璃幕墙，这其中只有你和你的比较对象，你不觉得这一辈子活得有点太亏了吗？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啊，跟其他的这些动物和植物一样啊，是顶天立地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的，然而在你的头脑当中却竖起了那么多的篱笆，那么多的桎梏，那么多的限制，让你只在和你的室友和周围的同学的比较当中，而遗忘了周围还有那么辽阔的世界。我觉得如果你自己不能拆除这些壁垒，这些限制的话，那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得了你。当你向我们的节目去求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一切的改变的力量啊，可能启动这个改变的开关，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在你的头脑当中。当你真正想要去改变的时候，当你能够去发现生命之于你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你的生命的存在肯定不是为了老天让你用来去和其他人去进行比较的时候，你大概就能真正的想要去创造并且享受你生命当中那些真正的热情和乐趣了。这是你自己的生命，不是吗？你要用它来做什么都可以。如果你要用它来去和别人比较，并且不觉得这是浪费的话，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你的权利和自由，但你觉得这值得吗？来问问王冰老师，或许你能给他留个小小的作业呢。 这位朋友应该每天作业挺多的，因为我发现他其实是特别有上进心啊。但我们希望留给你的作业和你日常中的工作和你日常中的学习没有关系，和你的这个机器人比赛也没有关系。我们希望你能够在纸上写出十个问题的答案，这十个问题都是同一个题干，叫我是谁。不涉及别人，只是你自己，不要限制你自己，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关于我是谁的问题至少写十个回答，如果写到第五六七八个的时候写不出来了，没问题， 把这张作业留起来，再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去思考。我想你之前太多的我是谁都是基于他人的比较，而今天我们希望你的我是谁是因为你真正能和自己在一起。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解忧书房，还有留给我们题主的作业。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我们今天将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三杯茶》。摩顿森提出了他对未来的保守计划，先将科尔菲的学校完成，然后明年在巴尔迪斯坦其他地区再盖一所学校。他也邀请帕尔维加入，征得霍尔尼的同意之后，摩顿森给帕尔维提供一些薪水，补贴他做会计师的微薄收入。帕尔维说，我马上就发现格瑞格有一颗了不起的心，我们俩都渴望着帮助巴尔迪斯坦的孩子们，我怎么能拒绝他呢？帕尔维给莫顿森介绍了一位能干的斯卡都泥水匠马克马，两个人一起在星期五的下午回到科尔菲。走在村里的新桥上，莫顿森惊讶地看见十多位科尔菲妇女穿着只有在特别日子才会穿的盛装迎面走来。妇女们跟他打招呼后就忙着去拜访住在附近村子的娘家，因为那天是星期五，伊斯兰教的主麻日。有了桥之后，他们现在可以当天回到村里，所以每到周五，科尔菲的妇女们就回娘家探视家人。摩顿森解释说，这座桥变成了连接母性亲情的一种纽带，让他们更快乐，不像从前那么孤单。谁能想到像桥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可以给女性带来那么多的支撑。在远处的布劳杜河岸上，哈吉阿里一如往常像雕像般站在悬崖的最高处，左右分别站着塔瓦哈和加罕。哈吉阿里用热烈的拥抱欢迎他的美国儿子回来，亲切地问候他从大城市带来的客人。摩顿森看到他的老朋友穆扎福害羞地站在哈吉阿里身旁，非常开心，两个人热情拥抱，仔细打量着对方的面容。穆扎福尊敬地将摩顿森的手拉到自己的心口，永清那又，摩顿森说着传统的巴尔蒂问候语，意思是你好吗，脸上满溢着关心。我那天其实还好，感谢安拉。十年后回想当时的情景时，穆扎福已是即将失聪的老人，他温柔地说，只是有点累。那天晚上在哈吉阿里家吃晚饭时，摩顿森才知道穆扎佛刚完成一趟历经18天的艰苦行程，从斯卡都到科尔菲唯一的路又一次因山崩而中断。穆扎佛刚陪同日本登山队往返巴托罗冰川，马上又带着一小队挑夫，每人身上背40公斤重的水泥，徒步25公里山路运往科尔菲。个子瘦小的穆扎佛那个时候已经60多岁，前后扛了20趟水泥上科尔菲，日夜赶路，甚至顾不上吃饭，只盼着能在摩顿森到达之前把水泥准时送到。我第一次在巴托罗冰川遇到格瑞格·摩顿森先生的时候，他是个非常和善的年轻人，穆扎夫回忆，很幽默，喜欢开玩笑，也很愿意和我们这些穷协作分享东西。当我找不到他，担心他可能在冰川上丧生的时候，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一直在向安拉祈祷，让我有机会救他。后来我找到他，我答应要用我所有的力量保护他。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在帮助巴尔蒂人。我很穷，只能贡献我的祈祷，还有我的力气。我很高兴能给予这些，帮助他盖学校。后来我搬完那些水泥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我太太看着我的瘦脸说，哦，怎么回事，你被关进牢里了吗？说完穆扎佛大笑道。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摩顿森就在哈吉阿里家的屋顶上踱起了步子。他现在是一个组织的会长，肩负更重的责任，不光是盖好这个偏远村庄的学校而已。霍尔尼对他的信任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宽肩膀上，他决定了不能再参加没完没了的会议和庆宴， 必须尽快将学校盖好。所有村民在工地集合后，摩顿森带着铅锤线、水平仪、账簿等跟他们会面。盖学校就像是指挥交响乐团一样，摩顿森说，我们先用炸药把巨石炸成较小的石头，然后几十个人在混乱中左弯右绕，把一楼楼的石头搬给泥水匠。马克马像变魔术一样用铲子铲两下，就把石头理成整齐的石砖。妇女们则从河里挑水过来，倒在大坑里搅和水泥，然后泥水匠把混好的水泥抹在石砖上，一排一排把砖慢慢砌起来。孩子们趁水泥没干，赶紧冲过来用小石头把石砖间的空隙填满。我们非常兴奋，特别想帮忙，学校老师侯赛因的女儿泰西拉说。当时她只有10岁，父亲跟我说学校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可我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所以跑到工地看看大家为什么这么兴奋，家里每个人都去帮忙了。格瑞格医生从他的家乡带了好些书过来，哈基阿里的孙女当时9岁的加寒说，里头有些学校的照片，所以我大概知道我们要盖的是什么。格瑞格医生穿着干净的衣服，很高贵，照片上的孩子看起来也都很干净。我当时在想，如果我去上学，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很高贵。后来他和泰西拉成为了科尔菲学校第一届的毕业生。整个6月，学校的墙慢慢筑高，但是每个工作日都有一半的工人跑去照顾庄稼或是牲畜，建筑进度比摩顿森预期的落后很多。我努力扮演严格公正的工头的角色，摩顿森说，我整天待在工地，从日出到日落，用水平仪确定墙砌得够平，用铅锤线量它们够不够直。我手里一直拿着笔记本，眼睛盯着每个人看，焦虑地计算每一块卢比。我不想让霍尔尼失望，所以我逼大家逼得很紧。8月初一个晴朗的午后，哈吉阿里在工地拍了拍摩顿森的肩头，要他一起去散个步。老人带着摩顿森往上走了一个小时，脚劲好的比他年轻几十岁的美国人自叹弗如。但摩顿森也觉得时间正在一点点的浪费。哈吉阿里终于在狭窄的岩架上停下来时，摩顿森已经气喘吁吁。哈吉阿里等到摩顿森喘过气来，让他看着眼前的景色，空气是高山上特有的清新，远在乔格里峰之外，喀拉昆仑山脉内层的冰峰直刺蓝天，千米之下的科尔菲逐渐成熟的麦田一片翠绿，但看起来那么渺小脆弱，仿佛漂浮在岩石海洋中的生命之舟。哈吉阿里伸手放在摩顿森的肩上，这些山在这里已经很久了，他说，我们也一样。说着他拿出象征村长权威的棕色羊毛托比帽，戴在银白的发梢。你不能决定山该做什么，他语调中的严肃把摩顿森震慑住了，一如眼前的景色，你必须学会聆听他们，所以我也请你听我说，因为全能安拉的慈悲，你为我的村民做了很多，我们很感激，但是现在你得再为我做一件事。摩顿森说，我愿意做任何事。哈加里说，坐下不要说话，你把大家都快逼疯了。然后他伸手把我的铅锤线、水平仪、账簿全部拿走，快步走回科尔菲。摩顿森回忆道，我跟着他走回屋里，不知道他要到底做什么。他脖子上一直带着一个皮串，上头穿了一把钥匙，他用钥匙打开一个褪色的木雕柜子，把我的东西锁在里头，里面放的都是重要的东西，有燕山羊肉、他的祷告珠，还有他那把旧式英国滑膛枪。然后他要沙基娜备茶。好，时间的关系，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冬奥了解多一点。 山林场馆生态冬奥是延庆赛区最核心的设计理念，为此专家们为延庆赛区制定出严格详尽的环境保护考核指标，通过划定标注高山草甸、泉眼、天然次生林、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小区等各类生态敏感因子，落实赛区内部生态保护措施，体现生态环保可持续冬奥。对于延庆赛区来说，生态环境的保护最为重要。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委员、交通部环境保护中心总工程师蔡志洲说， 更多的呢，我们是保护了这个生态的环境，其中这个抓手就是土石方。延庆赛区要做很多的雪道啊，要在挖平雪道这过程中呢，出了很多的土石方，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花岗岩的山地，出来很多的花岗岩的大石头，这大石头呢，在最开始的设计里边，有大概三四十万方的这石方，就全部都要废弃掉，这样你还会第二次的破坏环境。然后建设者们、设计者们呢，就是花了好多好多的心思，开了十几次的这个论证会，就专门为这土石方的事儿做了很多的修改的设计和优化的设计。现在呢，这个土石方、这个石方呢，用作几个方面呢？一个是用作填筑这个雪道，另外一个呢，就做了大量的防护工程。就是防护工程，以前用的水泥混凝土的，现在全用的是石头的。 当天我们在延庆赛区驱车考察，经常就能看到在道路两旁被土石方包围起来的保护物种。蔡志洲说，这些都是土石方的再利用的表现，同时也是多种保护植被的方式之一，就地保护。 这条路边上的这个保护植物都给圈出来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土石方的利用哈，就是起来这就是一个挺好的典型哈。你看这个地方的护池，就是用我们就是修雪道修石头来做的。然后我们说的植物的就地保护，这也是一个例子啊。这是脱皮鱼，我们也数不清楚啊，好像是七姐妹，也有说是九个的。你看这个脱皮鱼呢，就原来呢修路的时候就设计的时候是把它占了，但是呢经过这个设计优化，进行了这个原地的保护。 除了就地保护，还有哪一些保护物种的方式呢？其实为了保护这些山上的物种啊，延庆赛区也下了不少功夫。在设计之初，延庆赛区就一次花费了600万，请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设计了植被的移植技术，严格按照移植方案进行。而这些分为就地保护、近地保护和迁地保护。 这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回去的地方。